第一课，在市场。情景一， 今天天气这么好，闷在家里怪可惜的，咱俩去商场逛逛吧。 你想买什么？ 打算买一套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。 百货商场东西太贵，还是去东大门市场买吧，那儿的东西物美价廉。 市场东西便宜倒是便宜，但我不会讲价，怕让人家当成冤大头给宰了。 有我呢，怕什么？素英，你看那套怎么样？ 我也一眼相中了，不知多少钱。 那边的两套怎么卖？ 这是今年的最新款，18万。 老板，我们诚心买，最低价多少？ 我们这儿比哪儿都便宜，18万是打完折的价格，不能再低了。 东西不错，就是太贵了，少算点儿，13万行不行？ 13万连本钱都划不来，您别把价钱砍得太低了，再加点儿。 那就算了，对不起，我只有13万。 哎，你们回来，13万你们拿走吧。你们这两个小姑娘太厉害了，我可服了你们了。生词：闷、怪、可惜、物美价廉、冤大头、宰、摊位、一眼相中、两件套、款、诚心、打折、就是、划不来、砍、转身、服、厉害。 情景二， 这个农贸市场可真大呀。 这个市场是附近楼区中最大的一个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价钱也很便宜。 老板，这红富士怎么卖？ 3个2000块。 咦，是论个卖呀，怎么不论斤卖呢？ 这是韩国，不是中国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省得他们拿你做文章，缺斤少两的，买了也闹心。 您来多少？ 甜不甜？ 又脆又甜，特别爽口。 给我来6个。草莓怎么卖？ 草莓1盒4500，不甜不要钱。 真贵。老板，下面的也和上面的一样大吗？ 这个您放心，不一样包退包换。 来一盒草莓，一共多少钱？ 共8500。 生词：农贸市场、楼区、富士、论、省的、做文章、缺斤少两、闹心、脆、爽口、草莓、包、供。